欢迎你好，欢迎大家好，欢迎收看给大家政治到了，我是阿斌。好，我们来看一看国民党秘书长黄建廷昨天的两次谈话，真的是搅乱了一池春水。首先第一次谈话呢，挺侯友宜的花一半天，没有想到只有半天，心又凉了。凉了怎么样呢？什么叫做第一阶段？什么叫做第二阶段？支持这个郭台铭的很生气，非常不满，希望郭董明天回国之后变得跟国民党变啊，那我在糟蹋人哎，到底是不是国民党出老千把郭台铭卖了哈？昨天各家评论话都讲的不是太好听，那么到底怎么回事哦？呵呵，叫寡个金嘛。但是今天又有一件事情，一个谈话很耐人寻味哦。这是柯志恩，柯志恩去美国了哈，他说国民党现在估计是520完成征召，他说什么大家什么直话量化啦、耐打度啦等等啊。其实国民党会有这个一直不断的做滚动民调哈，会三家以上有公信力的民调公司来做，他说会让数字来说话，但是他又讲了一句，郭台铭，我啦郭台铭，我先把专机包了，对不对？回来哦，那到底是什么问题？他说520到现在呢，等于就是不差不多一个月的时间，郭台铭要在一个月的时间追上侯友宜恐怕很难，所以他出现的难度是非常高的。那如果是这样子，你何必这个搞来搞去齁，第二阶段郭台铭，第三阶段柯文哲，搞不好个公啊，郭台铭从头到尾都不是国民党的人，怎么有机会参加这个赛局呢？看起来撸莫撸这个局势看起来是越来越明朗了，难道真的已经是非侯友宜莫属了吗？如果真是侯友宜的话，当然我们还要继续追问他，到底侯友宜你认不认同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打开天窗说亮话，不要再含含糊糊闪烁其词，大家都在等你的一个答话。好了，这个赖清德呢，他说呢，接下来这场2024的选举叫做民主跟专制的选择。到底民主跟专制是怎么样论述的齁？马上蓝军都炮轰啦，侯友宜的共啊，这个中华民国早就民主了齁，一票一票投出来，没有什么专制的问题，真是这样子吗？为什么赖副总统这样一个论述，相信很多台湾人心里是有谱的。还要来看看中国的状况，中国现在地方财政问题真的是非常的严重齁，不仅是公务人员要减薪，在广州部分呢是真的公务人员减薪了，部分更穷的区域呢是铁饭碗公务人员变成了约聘制了。广州昨天告诉您了哈，这么这个高什么高北上高大广深这几个城市里面，广东居然是30万青年要下乡，不仅是如此，贵州看起来是要破产的。贵州本来光是茅台酒这家公司每年就捐很多钱呢，现在呢捐的钱还不够，还要破产。中央看起来呢应该也不会处理哈，所以是不是真的就像鹤岗一样要开始进行贺产，公务人员全面停招？等一下也要带您来了解状况。先来介绍与会来宾，首先介绍是民进党立法委员赖瑞龙委员。 慧敏好，大家好。 来介绍是这个政治系教授范慈铭老师。 慧敏好，大家好。 好，我们介绍是资讯媒体王浩川相。 慧敏好，大家好。 来介绍国民党桃园市议员林涛。 慧敏好，大家好。 来介绍是政治评论员吴朗东。 大家好。 我们介绍是资深媒体人陈敏凤。 大家好。 好，我们接下来这则新闻标题就五个字：郭董又被卖，卖到哪里去？来看 VCR。 郭台铭访美之后紧接访日，不断释出贴文报告进度，再再想凸显自己国际高度，争取国民党2024总统提名，但人还没回国，党内已有不同声音。 既然已是高度共识，态势明显，就早日完成征召侯友宜市长，因为毕竟国民党是泱泱大党，我们很难想象，无法理解有一天有可能国民党在2024所提名的总统候选人并非国民党籍的吗？ 国民党秘书长黄建廷13号上午才说党内态势明显就是新北市长侯友宜，下午又紧急改口郭台铭也是人选，三月底朱立伦也曾说郭台铭是重要一份子，如今难以整合全党，是否弃郭不顾？被解读郭台铭根本是被国民党仙人跳。 我觉得不能说是被仙人跳了，现在目前党内的这个候选人可以说侯友宜是呼之欲出啊，那么接下来才去整合。 我们还没有公布总统候选人，当然各方都可以表示意见，我们不能说提名的甲乙就被仙人跳 啊。第二阶段还没有正式开动啊，所以现在应该还是言之过早。 郭董还不算出去？ 没有啊，现在刚刚第二阶段把他拿进来啊。 王金平一席话似乎再给郭台铭一线生机，毕竟目前蓝营党内挺侯挺郭各成一派，还没正式征召，杂音四起，先吵成一团。 哎，这个是立文委员为什么不早点讲？为什么不早点说这个国民党要只能提国民党籍的，不让郭台铭回到国民党？早点讲嘛，他不用冲去美国，又冲去日本，又冲，本来郭台铭凉了一半的心，我们不知道是谁拨弄他的，于是他不是又说请那个国民党征召我吗？我这个等全民，请全民征召我吗？他的心又热了，你们现在给他泼冷水了哈，哎，直接昨天这样的一个阵仗哈，是不是征召好友态势明朗了？国民党算不算设局二耍郭台铭呢？朗东，从昨天这个一阵混乱到今天，柯志恩他又说了哈，520完成征召的话哈，如果依照这个民调的做法，郭台铭要出现的是很难呐、啊，难上加难呐、啊。你的看法？ 没错，郭台铭他确实又被耍了一次了。昨天早上的时候呢，原本黄建麟出席了这个军工教义警退休的这个协会，这个是很少媒体去的，因为没想到会有什么大事啊。然后也只有听说呢，有那个江启臣的岳父会出席嘛，所以去的媒体蛮少的。没想到黄建廷一去呢，就跟别人讲说，哇，国民党已经整合完成了，最强人选就是侯友宜。这句话一出，大家发现说，哇，侯友宜这不愧呢，这个是黑警啊，搞内定啊，怎么早就已经决定了是侯友宜？那当然，黄建廷他下午这个时候马上又改口，又修改了一下说法呢，就是说啊，我们有分一二三阶段。可是你知道、哦，你仔细看他二三阶段讲什么？他第一阶段讲说呢，找出国民党内共识啊，共识最强是侯友宜啊，就是已经内定他了。接下来第二阶段呢，就找出说泛蓝哦，要去整合泛蓝。那谁是泛蓝？就是郭台铭。那怎么样整合他呢？就叫不要选的这个意思，因为你不可能找一个不是自己党的这个泛蓝，然后去选。第三，更好笑是说， 今天话都讲那么白了，对不对？ 第三阶段哦，他说啊，要整合这个非绿，那不是非绿是谁？讲柯文哲嘛，就叫柯文哲不要选。所以这一二三阶段就是确定侯友宜，叫郭台铭这个走开，不要选。 我觉得柯文哲真的比较聪明，从头到尾就不跟你来， 对，就不跟他玩， 对不对？ 然后就被耍。 郭台铭真的好傻好天真， 想想原本觉得是说啊，侯友宜他有一些啊什么省级问题还是什么，这朱立伦那么快就会决定他吗？是不是朱立伦自己要选？后来发现朱立伦早就玩过这一招了，他去年的时候在桃园呢，就是玩过吕玉玲，玩过呢这个像玩过不太好听啦，应该讲说吕玉玲就他就讲跟他不是派人去跟他讲说啊，你要认真拼民调，要加油哦。 你不错，但是知名度太低，所以吕玉玲 挂了500面看板啊，500面看挂之后，隔天说哎，王正昭张善政，那你要正昭张善政就早讲嘛，不要他看板那边白挂。 吕玉玲没卡电话给郭董讲，拒绝高级的朋友嘛，你没给郭董讲。 吕玉玲最后还是吞下去。那对郭董来说，他有个好处说，你挂看板，自己内心不会有快乐。可是郭董至少去了美国，去了日本，顺便玩一下。这个心情会变得比较愉快。而且人还在日本嘛，他可以顺便去日本，去京都啊，大阪 都经典。布拉格的古堡的喝啊，一去你不会被冲杀回来，还坐华航还不是坐自己的专机 这样省蛮多钱，比500面看板省很多一面看板一个月1万块钱，500面就是50000块呢。他就是把呢这郭董当潘娜嘛，他觉得说啊，反正我就这玩你玩了老半天之后呢，最后我还是征召侯友宜那接下来就看你郭台铭是不是愿意对国民党效忠，若是的话，我就破例的让你回党但没有让你选总统回党呢就是说让你有一个很容易有个党籍，接下来就放一些空话。 其实我觉得郭台铭其实他就干脆自己联署算了 对，现在这个呼声是越来越高了， 何必这样让人家糟蹋，各个糟蹋了我快郭台铭，你记得老虎不下山是不是？把我当病猫自己联署，搞不好局面会不一样。为什么这样讲因为昨天的新闻当中就讲到了，其实呢，宣布征召的前一天，朱立伦就跟侯友宜有默契，会征召他，有这样的一个新闻出来。那如果那么早决定征召的时刻，朱侯就有默契的话，你何必把郭台铭抠等来？你把人抠等来，你把人的心抠等来，你卖红给人家一点期望，然后最后呢又说新娘不是你。不是李亚公吗？所以昨天就出现一个李亚公的状况这个中国时报这个蛮多的这个媒体头版就说态势明显就是侯友宜了。下午黄建廷在2:45的时候紧急举行记者会澄清，他说侯友宜是党内啦，那党内之后第二阶段就要党外了啦，党外就郭台铭咯，然后还有一个第三阶段叫做非绿阵营于是呢这个中国时报就问说你这样突然澄清是不是因为郭台铭有所反应？那真的要走完三阶段吗？你自己讲的嘛，是不是要走完三阶段？就是叫郭台铭不要选，叫柯文哲不要选。那黄建廷又说啊，不是，每个阶段不是一定要清清楚楚走完才会走下一个阶段的，时程都可以有一些重叠。所以你说郭台铭今晚一个人俩公，明仔就会登啊变的啊吗？ 不，郭台铭如果俩公那个是一回事。 那耐打度就负分，不是零分。 但是郭台铭不俩公国民党才要麻烦。我先讲是说， 其实刚刚郑丽文讲说泱泱大党，但是我请国民党记得，你这个泱泱大党在全台湾的民调里面，你只有18%，所以18%的泱泱大党，然后18%泱泱大党，但是这个党呢有一个特性，虽然中华民国早就已经民主了，但是国民党呢虽然不是专制，但是是专断。所以你看到这一次就是专断嘛，所以国民党还是专断式的列宁式的政党，然后呢喜欢玩，那国民党呢智库，所以柯志恩哦，这个东西你就看到叫三部曲，先是朱立伦跟侯友宜讲好了你来中常会，然后黄建廷 真高前两个人就有默契了， 对，然后黄建廷呢不小心讲错话，200多个人在下面，你以为说这些人不会讲出去吗？然后黄建廷是初出茅庐的小白兔吗？他也是的，当过是，对不对？当过县长的，也曾经是差点是监察委员副院长，哎，也曾经是郭台铭差一点的副总统候选人，哎，郭台铭还说我最相信的就是你，哎，然后呢？哦， 郭董这下伤心是更彻底 的，这才叫做最狠嘛， 他最相信的人， 要用最亲戚的，就像那个凯撒说，怎么是你，对不对？被吃一刀， 哇， 对不对？凯撒是那个什么布鲁特斯，对不对？被这个最亲近的人、最相信的人吃一刀。然后再过来呢，黄建廷再出来讲说三阶段啊什么什么的，好像在圆。可是你是小白兔吗？你是故意的。然后这个讲完之后，马上柯志恩又出来了。柯志恩是谁？国民党智库执行长，哎，国民党的智库是在负责做什么的？做民调。我要强调，国民党的民调一定要叫做做，然后要顿一下民调，对不对？所以就已经暗示了嘛。所以这个时候他们接下来讲整合是什么，郭台铭现在他们已经告诉你是真狠啊，连第二次郭台铭讲说大哥拜托你的机会都不给了，就又被一个绕跑市长给吃了。但是呢他的意思就是我要整你，你还必须和先前面的时候先是黄建廷去骗了郭台铭点了那把火，然后朱立伦还到他家又把那个火给开大，郭台铭还真的以为他有机会，但是被玩了，从头到尾就是侯友宜，但是侯友宜就要玩下去。但是呢我后面是因为我是问了郭台铭身边的一些人，他们都很讶异，但是我觉得这讶异哦， 讶异什么？ 讶异什么？ 黄建廷昨天的讲话， 就黄建廷完毕之后他们说郭台铭至少没有表现暴露， 哦，你说昨天的新闻出来之后， 对， 郭身边的人说没有暴怒， 没有暴怒，他们也去问， 他应该是气晕了吧，气到脑筋里面。 如果郭台铭暴怒，那就是郭台铭，那郭台铭出来禀斗，那郭台铭也就没了，翻脸。但是我又问了几个律师，他们说这是最可怕的，打夫妻哦，如果打离婚官司或什么样哦，一个人讲成这样子，另外一个不生气，那个东西不可能，你就吵成一团，他们说最可怕的是老婆突然不讲话，那他的报复手段会是什么？你会不知道。所以现在其实郭台铭的报复手段， 冷静的郭董是更加可怕，就 是这不是代表他一定会反击，而这种反击是什么？我会预测他一定会继续你黄建廷讲的，那我们就来第二阶段。那第二阶段呢，他也会一定相信根据国民党智库做民调的惯例，他一定输给侯友宜，可是郭台铭他不是在出去之前喊了一句话吗？全民征召郭台铭，所以呢现在国民党只剩18%的国民党，你们就算18%然后去做民调 哦。你觉得他的全民征召是有伏笔？ 他就是为什么，因为现在有一些人 可能搞不好接下来就是全民联署， 今天的郭台铭的老虎兵团又复苏了，他们不知道是谁讲的，台铭会全力以赴和大家一起努力，郭台铭日本转帮郭台铭转这话，代表郭台铭还会继续跟国民党玩下去。那玩下去是玩什么？上次的时候他负气出走，所以呢他失去了正当性，这一次呢被做掉了， 有正当性了， 有正当性了，他出走之后他才不跟你和了，所以国民党要考清楚的是，你这么小的一个18%国民党，你到时候这些人不想跟你玩不投票，国民党的立委都会倒霉，然后立委倒霉，那另外一个郭台铭的民调也许国民党， 所以你也觉得小蓝的小鸡死一片， 这国民党那些立委不投票，那些国民党的支持郭台铭的不投票，看不起国民党完成这样子，朱立伦侯友宜完成这样子不投票，然后中间选民吧，还有另外一个民调呢，郭台铭在国民党做的民调里面大概会输，但是各媒体民调不会做吗？然后这里面有两群人，一群人就是觉得国民党太过分了，给国民党难看，然后另外一群呢有吃瓜群众啊，是不是吃瓜群众 灌到郭台铭这边， 所以你会看到说过去这几段时间三份民调，三份媒体民调，哇，郭台铭和侯友宜最高是80%和20%，你说他们真的喜欢郭台铭吗？ 真的是完全支持郭台铭吧、 啊？这个是网络主动投票的民调， 那个叫做吃瓜群众， 对对对， 吃瓜群众 上网的这个支持率，郭台铭是最高80%，然后有20%， 28%， 这纯粹就是老虎军团的出动啦，哈、 啊，还有很多看戏的啊，的阶段性的全民征召郭台铭，所以我会觉得国民党完成这样子，最后机关算尽，到后会看出来就是国民党分裂在即，嗯，然后这分裂在即之后，泛蓝第二阶段完不成。然后再过来第三阶段，柯文哲也完不成。第四阶段，哎，作为主席，我只好承担吧。 你要承担，你要承担。 但是可能有第五阶段，因为下个礼拜六，冈山川云间又出来了，所以搞不好第五阶段韩粉再出。 好，其实连我都要替郭台铭不值，为什么？因为他过年前不是讲说我等国民党一个办法吗？这种霸气的说法其实引发蛮多的争议，所以后来他有透过身边人讲说其实也还没有决定是不是要参选总统，好，他有漏这个口风，其实他并不是说一定要参选。那么后来呢，到底是谁点了他心中那一把火？ 黄建廷去见他很多次，所以他最信任是黄建廷，然后朱立伦也去了、啊、 朱立伦亲自讲的啦，亲自 去点他那一把火。 对、啊、对嘛，否则你没有党主席保证我出来宣誓干嘛？ 所以台狼是朱立伦的店啦。 其实我觉得黄建廷这一招到底是在帮侯友宜还是在帮郭台铭，我觉得很奇怪，你这样不会引起反效果吗？ 两边都炸锅。 对啊，就是说你会觉得有一些中间选民去说，哎，你们国民党也太不讲道义了吧？ 等一下，根据你对朱立伦，根据你对朱立伦的了解，好，就抠政治精算师嘛，被他玩过人不计其数啦。刚那个吕逸麟就是去年活生生写的。 还有一个叫做王金平，那时候换朱之前呢，他也跟王金平讲说，我是希望 金平啊，金平兄啊，你就出来承担了吧。 有啊，因为 所以金平兄也被玩过。 对，换 吕逸麟现在伤痕犹在。 鲁明哲也被玩了。 换鲁明哲也被玩。 换朱的时候，我是到十月都一直在讲换朱。 哎、欸，等一下，我要再补问一句，所以鲁明哲跟吕逸麟被玩的时候，那时候他口袋里面有没有一个张善政？是不是已经在口袋里面了？ 有啊！ 如果口袋里面已经有了，真的是太过分了 哈！我觉得朱立伦很笨的原因就是说，因为譬如说，这个换注的过程，王金平是每天不是每天，就每个礼拜会跟我单独在那个他的那个官邸的楼上讲说要换注的过程怎样，然后就讲说 独家哦。 独家，所以我一直到今天做政论节目说我唯一会换住的人就是我啊。到十月十六号果然又换住了、啊、包括那个发言、哦、 你那时候经常跟王金平交换意见。 对，他就跟我讲这个过程，朱立伦亲手跟他讲换完住以后就是王金平了，结果换完住以后不是王金平 啊。所以金平一定跟你说，敏凤啊，到时候你要多多 帮忙。所以王金平最近很多，因为他过生日啊，人缘也蛮好的，然后又开始描述这个朱立伦啊，他就说朱立伦最近也是找一堆人去跟他去谈话，他谈得很诚恳啊，可是后来大家觉得他朱立伦是脸上就有写三个字啊，叫做不可信。就是说我跟朱立伦谈很多的话，朱立伦也讲了很多，但是他从朱立伦脸上还是只有看到不可信三个字啊。从此以后朱立伦就定型了，就是你这个政治人物，你为什么一直都是 不是 黄川的下一成不变？ 不是， 你为他定型呢？ 你如果一次这样也就算了，你可以说你有马英九的压力。 你 那吕玉玲、吕明哲跟 对，他又重演一次嘛？大家是不是开始同情侯友宜了？ 同 情郭台铭了，然后他还说好啊，那我们你国民党这样搞， 伊拿联署单头我绝对给签， 对， 我帮他举手签100份，那算我负责。所以 现在我很多人接到电话也一定唯一支持郭台铭。 郭台铭对了，所以郭台铭真的是不枉费2019年就选了黄建廷做副总统嘛，这真的时机点就发挥功能了。然后你再加上柯志恩，你黄建廷如果讲错，大家就算，那你柯志恩还在美国补一枪。那以柯志恩的形象，这100%代表这个朱立伦嘛？ 没有错。 那柯志恩 叫三部曲，绝对不是失言。 我觉得柯志、 绝对不是失言。 然后前一阵子， 那赶快连署出爱祥笑 呵。不是，我觉得国民党很过分，就是说前一阵不是朱立伦自己也讲说，三月就已经整合好了。其实他当时就在讲说，你三月整合好就是侯友宜的意思嘛。 对。 结果他自己又讲了三阶段，对不对？ 我真的会去砸国民党的招牌。 对，所以从朱立伦的话开始，其实就已经是侯友宜了。 从小你爸爸是不是也很想砸国民党的招牌？ 对，我爸已经。觉得不想管了，90岁老人，你不要逼他好不好？ 就是还就是从那一句话开始，朱立伦就是没有讲错话嘛，只是后来一不停在圆说没有啊没有，那你从头到尾就在骗。 国民党有讲重点是郭台铭没听懂，他们国民党一直用的是侯友宜是最强的母鸡，然后郭台铭是重要的资产， 郭台铭没听懂的是他们在乎的是资产两个字。 我觉得郭台铭是见过大风大浪的，他做生意，你说他不做生意做那么久不奸诈也不应该，对不对？ 对啊，他到底是 怎么被朱立伦骗的？朱立伦是有什么话术搞？ 喂，就不要搞政治，他政治就不是在行的。 朱立伦到底怎么骗他的？ 我是觉得 朱立伦就用诚恳的面容 我觉得连王金平都曾经被骗了半年，你知道？ 对啊， 朱立伦真的很厉害。 就是不可信， 王金平是老狐狸啊。 就是不可信嘛？那你朱立伦旁边最旁边的那个立法委员，在这个充满了要提名侯友宜的气氛之中，他又到处去跟他讲说10%不会提名侯友宜。所以你朱立伦到底是什么 样的？你说站在立法院单挑侯友宜那一位吗？ 对。然后 隔天他说10%不会提侯友宜。 对，所以你朱立伦到底是在用什么样的人？那你到底去跟他讲话？ 感觉这件整件事已经不是三阶段， 对，就是很复杂，然后搞得很乱。 第五阶段， 然后朱立伦的诚信受到很大的冲击啊。 朱立伦的诚信受到很大的冲击。嗯，你觉得10%还能再探底？ 不是，我们小时候有个成语“死猪不怕开水烫”， 对不对？来看一下哈、哦，为什么今天又进一步来谈论这件事情？是因为柯志恩人在美国讲了这段话。好，会不会征召郭台铭？关键在于他的民调必须在一个月内赢过侯友宜，时间太短了，郭台铭应该不至于有这样的机会。这是柯志恩讲的。然后他有说明说，因为他是智库嘛，就专门做民调。他说呢，包括智库啦，现在已经每两周做一次民调了。哎， 这个就是问题所在， 现在已经在滚了。 民调还没有做，那你 到底做了没？ 没，民调没有，他们的规定是应该是 说，3月就开始滚了， 有个时间点是正式的民调。那这个是每周滚的民调。如果说我要开始做这个初选的民调的时候，就会告知各方说我要开始做民调。但是问题是在于民调还没有做，柯志恩你怎么知道一个月人家郭台铭起不来呢？ 对，他说郭台铭难出现，他怎么能这样讲？ 这是问题所在嘛？ 柯志恩怎么能这样讲？ 做民调不是问题，问题是在你怎么知道一个月之后郭台铭起不来？ 其实他不恰当的地方都在于说，其实你看黄建庭，就当时你怎么把郭台铭给邀进来的？那郭台铭还跟你道歉，然后还说 我愿意加入，那万一我说的话，我就 还90度8秒钟， 全部都这样的结果。结果你在这个时候，你是党职哦，你是党的秘书长，你可以想象说，民进党的秘书长在党内的还没有做出最后决定前讲这种话的话，这民党绝对 不可能啊！那绝对被 而且 被这个 早上讲笑就改口，然后我要讲了，郑丽文还也不是一般，他是现在党的，他也是党的党团的干部，就他讲出这样的话出来，那如果你当时 他可以乱讲， 不同意，但不应该 啊，他可以代表自己的意见吗？ 他坐的位置那个是党团的位置，他坐的是党团记者会的位置，他代表党团在发言，你怎么能讲这种话？ 就是党团，如果你都联署支持侯友宜， 对，但是没有，不管你怎么联署，但是至少你游戏规则，你当时跟郭台铭这样讲，你就要知道游戏规则，不然你这个党有什么诚信可言？ 对啊，所以 你既然 你 讲的话， 你就 能走完了再讲。 你柯志恩， 你是党的干。干部，你是党团的干部，你讲这样的话，那如果说非国民党籍的不能的话，那你当时就要跟郭台铭讲清楚啊！你给人家拐进来了，然后这时候临时又把他这样丢了， 那结果你的立 案啊，当然翻脸啊，这绝对是翻脸的嘛！就说你这个毫无诚信可言、啊。 可是问题是，你现在就是 另外柯志恩，他是也是 怎么翻脸？翻脸有效吗？ 对，没有，他是翻脸，但是他翻脸绝对不是现在大家看到 的粗鲁的 翻脸，他一定不是 说叫翻脸、 啊，他一定不是像4年前那种 就是选到底，然后最后仁至义尽，是你不仁，不是我不义。 他现在一定有周边也帮他在思考怎么样的方式在反击国民党这样子，他没有到最后的关头嘛，还没到最后的关头。如果最后的关头确实这样，他当然会有另外一条路走。但我相信郭台铭经过这4年，对国民党这样来讲，不过这也是一个他必须经过的关卡。如果你想要得到国民党的提名，你想要成为总统候选，如果你连这个政治上面都被完成这样的话，那显然将来你要面对更多，你要面对中共跟你玩你，美国、日本、其他各国家，你怎么去担任这个总统？如果你想要选总统，你现在过得了？国民党过得了这个这一关，朱立伦这一关才行。你过不了的话，你根本就不资，你不够资格。 其实我也不用联署啊，我就去参加柯文哲那一团啊，我就马上了啊。我做副总统也把你国民党搞到倒。 对啊，所以他就是 什么做副总统 可以啊。 柯文哲那边不是有说不一定非当总统？ 对啊，那就协调。即使我做副总统， 所以他就会走到5月20号那一天，仁至义尽了。是你不仁，不是我不义。 对， 然后柯文哲就捡到便宜了。 所以接下来 可能郭科和哎、欸， 郭科和的话，国民党就死了、 啊。是国民党自己搞的啊！ 你没有翻脸是人家对不起你，你还具有能量，你现在有更大的能量，好，甚至更多同情你。 所以要忍耐，不能变。 你现在如果翻脸的话，你就跟四年前翻脸 不一样。不是，我真的很想象一个。 你现在不要翻脸，哎、欸，说不定最后哎、欸，民调说不定有机会给你逆转，那就不一样了。 对啊， 就除了国民党智库民调，其他郭台铭都赢了，那就很好看、 啊。对、啊，然后我不知道一个央大党，竟然连那种游戏规则都可以不遵守的，都守不住，守到520。都不行哎、欸嗯，就马上开始说啊、哦！我觉得民调结果郭台铭不会赢啊，怎样？ 听各位大德的论述，我现在已经茅塞顿开了。 对， 就是郭台铭要忍耐，要有高度。 对， 但是只要我的民，我跟你做民调，那我赢，结果你讲我没赢，你讲我耐打度是-100，所以别人提我的时阵、嗯，到时阵。去改2024总统选举，沙卡都正式成型，都是强霸。 对，就算输1-2%，我也加入柯文哲的阵营，我就痛击国民党，他就完了。 广告之后，我们更多讨论，马上回来。好，欢迎您回到节目现场哈。这个昨天呢，黄建廷的一天两种说法，很多人砸锅，连韩粉都砸锅了。韩粉功力今晚是搞完韩国语动作说干，很多人这个有意见了哈。黄光芹直接讲了，国民党是出老千，现在的态势就是赖清德躺着当选，蓝的小鸡死一堆。好，这个怎么把锅打入第二阶段呢、啊？跟柯文哲摆入征召提名不搭嘎的整合阶段呢、啊？距离正式提名2个月，把侯定于一尊呢、啊，摆明了就是。玩诈术，请君入瓮，出老千。好，李正浩怎么说？李正浩说，如果最后真的征召侯友宜，郭台铭一定会国民党没完没了。老师， 郭台铭果然、 欸，郭台铭被欧龙谁的谁逼逼狗谁去日本呢？他反而在这里没办法出声。 他礼拜三在机场，他记者问他什么话都不答，然后他只答了一句：“我对中华民国有信心。”可见他对国民党是没有信心，所以他果然他有先见之明嘛。然后你看哦，他第一天行程是马不停蹄哦。嗯。可是我们现在谁记得他看了谁？嗯。完全没印象。我们现在只因为黄建平在昨天说侯友宜是国民党实力最坚强的人，哎，这句话全部把郭台铭去日本 拉到版面上了。 对啊，郭台铭去日本，我告诉你，他其实这次他是精心安排的。他第一天跑两个行程，一个是去看金团联的副会长。叫做久保田正一，金团联是什么？它全名叫做经济团体联合会，是日本最大的各个财团的联合体，类似我们的工商这个所谓的工商协进会，是很有影响力的。他能够见到是不容易，那个是安排很久的。然后他那天又见到了众议员甘利明，甘利明是安倍晋三当首相的时候是经济产业大臣，所以他是要凸显我跟侯友宜的不同，我懂经济。想不到他刚到日本落地。看到台湾的新闻就傻眼了，郭台那个朱立伦哦，跟侯友宜两个人站在一起，侯友宜要换位置啊、哦，要跟这个啊、哦、跟这个还卢秀燕换位置，还被郭那个朱立伦把他拉回来，两个人的关系这么的紧密，所以说我觉得郭台铭当然生气啊，你什么时间不举行这样的活动？嗯，就在我刚刚离开台湾，刚刚踏上日本土地的时候，你们竟然搞这个东西，然后昨天。好，这个 把我调虎离山， 对，把我调虎，趁我不在的时候， 老虎军团的头头被调走了， 突袭我，对、嗯、搞的那个啊、朱立伦跟这个侯友宜两个人搞得这么紧密，那你不是在制造我的威胁吗？不是制造我的困扰吗？所以你看哦，从昨天开始，特别是昨天黄建廷称赞侯友宜之后，他昨天没有行程哦，我没有看到公开行程，嗯、到今天为止没有公开行程哦，我不知道他是不是误主啊。在饭店里面不出来了，好，然后他今天只po了一个，就是他前天跟那个众议员甘利明的合照，然后说啊、哦，他很推动经济，他还在，不过他这两天没有行程，他只是拿了前天的行程来，那表为什么不爽嘛？嗯，所以我在这边呢、啊、劝郭台铭先生，你就放开心胸吧，你这个现在好，我跟他查过。现在刚好是东京的樱花季到了，樱花是在绽放最璀璨的时候凋谢，我不晓得是不是暗喻啊，郭台铭。 因为事实上我们看到郭董事长他到日本是见这个甘利明，甘利明是以前安倍晋三的能源大臣，他的能源政策是最稳健的。那、啊、当然大家台湾接下来的一个 风险危机不是就是侯友宜吗？ 不是，那个能源危机事实上也是这个台湾接下来面对的问题嘛，所以郭董事长他去把美日的人脉把这样子的政策来凸显，事实上我觉得对他的民调是有加分的啦。 不是啦， 讲其实就简单的嘛，如果要 要改变各种方式，就是2019年嘛，用初选的方式嘛，14次改变嘛，征召式初选什么各种被动式14招嘛，初选嘛。 你们已经三阶段了。 没有，可是国民党很简单，这一次就是采用征召，就是推出最强的候选人。所以我说其实在这个整个过程中，过去这个桃园大家说啊，他最强他最强，结果呢推出最强的嘛，最没有争议最有可能赢的人嘛，这个人赢了嘛。所以我们看到说其实郭董事长他不是去美国前，他是去美国前跟朱见面，可是重点是他这个时间点是在朱立伦宣布征召之后，那么我去征询这些党内有可能出来选的人，那郭台铭才跟这个朱主席讲说没有关系，我就凸显两件事情，第一个你让我去这个美国之旅，我把我的科技经济产业之旅走完，第二个不管是怎么样我要对外讲说，如果侯友宜的民调最强，那我支持侯友宜，那么我的民调最强你要提名我。所以我觉得公开讲这个事实上就代表朱立伦已经做完一个整合了嘛，因为郭台铭扛天在国民党内了嘛，所以接着才看到黄健， 这就是朱立伦厉害的地方。 对对，所以我觉得这是 很好，为什么要破局呢？ 没有破局啊，哪里破局，黄健庭讲了三阶段很清楚嘛，第一个阶段就是党内就是侯友宜最强， 因为请教林涛， 就是其他市长没有表态啊，侯市长表态要参选嘛。第二个阶段是泛蓝，泛蓝就是郭台铭嘛。 如果最后征召侯友宜，而你们有没有做好郭台铭再出来选的准备？ 其实我觉得啦，事实上像这个四年前这个2019年嘛，你就才初选的方式，就到最后大家在党内因为有一个什么民调，对不对？大家几比几就厮杀嘛。我们就是希望避免2019年这样子。郭台铭已经对外讲了，侯友宜对外讲，彼此就说最强就支持彼此，这是四年前没有见到的情形。现在朱立伦来盘整来整合，已经见到第一个曙光嘛。因为黄健庭的三阶段跟柯志恩的机制啊，其实都凸显一件事。 什么事？ 就是5月20号到6月中旬，最强的民调最强的人就出来。今天民调最强不是说我今天智库三案出来跟外界的媒体，我今天智库提出来，如果跟外界民调做出来的都不一样，我怎么可能取信于所有的人民？一定是我的趋势跟所有民调的趋势跟方向是一致的。所以我现在觉得就是说剩下一个半月，郭董事长每日之行或是经济政策都可以好好的发挥。那侯市长， 那我问一个问题， 侯市长也要解决他的问题，例如说接下来面对了新北市议会的的总质询能不能往前移，或是说请假请辞，每一个人把自己的问题解决完，我们当然国民党的提名是最恰当。 我简单插30秒，因为昨天的时候我们听到一个民调，有一个国民党非常资深的党公职的人员说，最近他看到一个民调，竟然是侯友宜输给郭台铭2%左右。这是什么意思？就是当然现在很多这些也很奇怪哦。四月初的时候本来不是友台应该要公布民调吧，没有公布，赖清德要出来，那过去是惯例也是有很多民调。 对， 这种民调的东西，一个智库的发言人，一个智库的负责人就不应该讲说未来一个月民调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 那就是暗示下礼拜的民调会有一大赢嘛。 今天我们质疑的是质疑这一点嘛，林涛你要解释说为什么他知道一个月后 不会赢。柯志恩是蛮谨慎的人，为什么会讲这种话？ 所以嘛，所以我觉得黄健庭有可能讲错话，柯志恩而且他的铺排是很合理的，就是说我们先做怎样，他的讲话都是有合程序的，只有最后一句是败笔，他觉得一个月以后郭台铭也很难赢，就是这样子啊。 柯志恩是四段嘛，他前三段讲国民党的机制，就5月20到6月中旬会做民调嘛， 5段 来吧，这个郭台铭跟这个侯友宜谁高谁就出来。 好， 但是我觉得最后一段那个是柯志恩他个人的评论， 可是刚好在这个时候在补强， 他自顾发言不能够评论。 不管是几段啊，既然你的征召机制在你征召完没有完成这个之前的时候，任何的党职人员都不应该出来。 对 对嘛， 你秘书长，你何等重要，仅次于党主席下重要的秘书长，你讲这种话，你等一下暗示说 问题啊，他就三阶段嘛。 你在还没有征召还没有民调出来之前，你讲这种话都会知道内部的纷争嘛。 对， 包括你的，包括你的郑丽文，你是党团的干部，包括你的柯志恩，你是党部执行民调的执行长，这都是何等重要的职务，你怎么会在还没有征召还没有完成这所有的机制前说出来讲说应该谁是谁，现在民调领先多少，或者 非现在谁都 你这样的讲这样的话都不恰当， 因为还有一个半月的时间，多高就郭侯 高就侯，就是这么简单。 好，吴坤玉他说哈，侯友宜想选总统，但是现在歹戏脱棚，所以民调是一直往下掉的哈。他说哪一天民调会升，叫做尼斯湖水怪，太稀有了，不太可能。他是评论家嘛，他可以这样评啊，朗东。 对啦，我讲一下为什么侯友宜民调不太可能会升。 怎么能这样评呢？ 刚刚不是讲到郭台铭在日本是跟安倍晋三的经济产业大臣哦在那边会面嘛？然后侯友宜在做什么事情？他没有去美国，没有去日本，跑去 AID 底下留言说啊，欢迎的这个孙。来到新北，哎、欸，这是乡民做的事情、欸，哎，人家是访美访日，结果你跑去脸书底下贴个贴文，说来新北林家花园逛一逛，好山好水。所以我觉得刚刚林太有讲到一点，我非常的同意。他说，去年的时候呢，这个朱立伦就找到最强候选人是谁？张善政，这暴露了张那个朱立伦的思维，就是他觉得最强的就是最强的，因为去年成功了。找张善政是成功的哦，他选上桃园了。一样的这个逻辑，你放到现在，他如果已经决定是侯友宜，那侯友宜就是最强的嘛。那郭台铭他确实有讲说，如果民调输给侯友宜，他会支持侯友宜。那我问一下，如果他民调赢侯友宜，那国民党他还继续征召侯友宜，郭台铭会服气吗？ 不会。 而且做民调这件事情属于郭董，他可以自掏腰包找一堆民调公司去做。如果做出来的结果，发现说他民调慢慢的跟侯友宜，他这个差距越来越小，甚至黄金交叉的这个时候，党中央要不要采信郭台铭自费做的这个民调？所以到目前为止哦，国民党他不敢讲，他要找哪几家公司，用什么方式做民调，他至少把游戏规则清清楚楚讲出来了之后，那你才能服众。其实郭董现在要的是公平，所以我觉得现在情况是这样哦。任何一个观众朋友，包括我自己，如果现在接到电话说，国民党你要支持谁？很多人会说支持郭台铭，因为他想要知道一个答案。 对啊， 就是郭台铭如果领先侯友宜之后， 国民党 朱立伦会不会去提名的这个郭台铭？大家都想要知道这个事情。 他有内打值。 今天好像是说，因为党东讲的是说，郭台铭自己做民调，然后智库可能自己做三份，然后大家可能就翻牌之后 结果不一样 嘛。对。可是这三份如果跟外界所有的媒体做的不一样，谁会相信？所以一定这个趋势是一致的。 你们又不是量化，你们还有质化、欸。 你们 这个，所以我就是呼吁，我就是呼吁郭台铭。郭台铭现在整个纷纷扰扰都是国民党朱立伦在观察你的耐打度，你要忍住。你要是一冲动露出老虎的 本性， 耐打度是零的时候，你民调再高100%都没有用啦。再来看看赖清德，赖清德齁现在行程是蛮多的齁，一天一宗教，一天一公庙，甚至呢这个国民党的铁票去频频造访。来看看他现在最新的行程。 陈南元的爱与骄傲背后，有他的汗水、印记、 足迹。一张张赖清德台南求学从政时期的照片，似乎在强调不忘初衷。赖清德拼2024从台南出发，挺赖社团信赖台湾之友会15号以本命区台南为首站正式成立。三立新闻抢先曝光赖清德一连串的政绩影片。 他的城市治理第一步，从最不容易被民众看见的基础建设开始。 赖清德建设大台南成绩亮眼，而第一场信赖台湾之友会成立将回到本命区亲自授旗，现任市长、立委、议员全到齐，更有6师后援会来助阵，营造大团结气势。 一步一步吧，大家都团结啊，咱安尼一步一步来。 2020年蔡赖配在台南得票率破67%，这回赖清德从台南出发，地方喊出说得票率要破70%，挑战他自己在2014年市长连任时候创下的70%障碍。亲赖人士评估，在双北蓝绿有机会5-5，在中台湾力拼小赢，而台南本来就是绿营大票仓，南票北补弥补弱势选区，像是桃竹苗等将是选战关键。 本身是新北人，又在台南在政治上能够崛起，所以说他南北都通，所以全国都是他的本命区。 赖清德选战就位或提名后的谈话，就连日本学者小笠原新信也给高评价，说赖清德台湾定位框架明确，是很明智的选举战略，抢进了总统选战的先机。 赖副总统他坚持台湾的自由民主会获得多数的选民的支持。 赖清德从起点台南出发，力拼终点，赢得2024总统大选。 好，刚刚这个进 VCR 的时候呢，柯志恩的发言还引发蛮多讨论的哦。其实柯志恩他是这次屡屡被提到可能的副总统参选人，国民党内。 对， 他又有这样一个很容易让人家觉得侯友已经定于一尊的谈话，这不是引发更多联想吗？ 所以啊，所以说黄靖莹讲完，然后下午澄清就算了，没想到这个柯志恩又补一刀，因为柯志恩跟黄靖莹其实在政坛上面做人都还算是老实的人，没有说什么花招玩来玩去，所以大家觉得说 他们的讲话是真的， 有可信度， 他讲话比较直爽，来都会讲到什么事情，他就直接 对，比如说小白腿，他就直接骂韩国瑜， 他就骂 的，对，所以大家觉得柯震讲的是实话， 那加上上次 王建廷也是实话，所以这个大家就觉得国民党就是要这样做了， 国民党就要这样做，所以我们就要继续检视什么，侯友宜你的两岸政策究竟是什么，到底台湾是不是中国的一部分。不要再跟我说台湾是中华民国的一部分，台湾就是中华民国，中华民国就是台湾，台湾到底是不是对岸中国的那一部分齁。赖清德定调嘛 ,2024 的选举是民主对决专制，侯友宜底下给你乌龙谁的呢，一共啊中华民国落实民主机制很多年了。这是不是一种乌龙谁的，那么两岸当中到底你的态度是什么，能不能说清楚。好，我们来看看 NHK 的报道齁，赖清德直接被定为对中强硬派。侯友宜是亲中哦，那么柯文哲被归在偏亲中是吗？他中国跑那么多趟，侯友宜应该都没有他跑那么多趟，因为侯友宜当时一直在做警察嘛哈。侯友宜是亲中派，郭台铭也被归类为亲中派，为什么侯友宜是亲中派？ 因为他的政党亲中啊， 因为 政党的关系，很亲中啊，对不对？ 他的政党是亲中的， 而且最新的民调里面非常亲中，嗯，国民党非常亲中。我们开这个民调，这现在不是在问的一些状况嘛？首先第一个问是，中国和台湾谁较有威胁，对不对？嗯。然后结果呢？哎，中国是 67%， 美国是 15.8%。嗯。但是里面有趣的是什么？国民党的支持者认为美国比较有威胁，将近四成。然后呢，它里面有很多民调，这是亚太基金的。 所以国民党的支持者觉得以美论是他们 支持的， 有四成是怀疑美国的， 对， 还是不信任美国， 对，不信任美国的。然后另外再问说，中国利益和美国利益谁跟台湾比较有关？国民党认为64%的国民党认为中国利益跟台湾比较有关。嗯，这又是国民党哦。然后再过来呢，如果中美真的没办法等距的话，那你觉得我们应该是偏向美国多一点还是偏向中国多一点？嗯，美国是 60.8%， 中国是 24.9%， 国民党里面认为要偏向中国是 63.1%。 然后呢，双鹰出反，你觉得表现得好不好？马英九表现得好不好？81%的国民党认为马英九表现得很好， 酸中痛啊。 所以这个民调里面告诉你什么？国民党的那些 18% 的国民党泱泱大党，嗯，基本上倾向就是亲中政党。 然后 亲 中政党 那一份民调齁，虽然是写 NHK 啦，但它是引用日经新闻，日经新闻那个图是日经新闻出来，日经新闻之前才说台湾有九成的退将去大陆卖资料，结果被国安会被外交部驳斥， 没可是 这种新闻出得来， 这个民调不是、啊。 哎呀，我就说 林涛， 所以你可以去引用至今的新闻。 所以你认为侯友宜不是亲中派？ 我们当然不是亲中派啊，我们是爱台亲美友日和路这样子的路线去跟两岸做交流嘛。 所以你们不亲中？ 是因为我们认为区域要和平稳定哦。我们刚才这个创下哥提到这个民调，我也提另外一个民调。其实，在 Brookings 就是说布鲁金斯这样子的智库已经发布了嘛。哈佛大学跟我们政大的选研的教授一起合作发布的一个报告，里面大家讲到的是什么？讲到的是，当然我们现在觉得蔡麦会很好嘛，台美的交流都是很好的事情嘛。可是上次的裴洛西来台湾，造成的是什么？造成的是台湾人哦，这是选研的资料，哈佛大学一起发布的哦，证明就是说台湾的民众对于裴洛西来台造成的区域和平稳定的威胁或影响，其实是不安全感很高的， 不安全很高啊， 这 是谁造成的？ 不是，所以我 是中国造成 的，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 今天是中国在那边给我们 今天我们其实不管是中国大陆，今天中共， 林浩你没有说清楚， 我们当然是谴责嘛。但是你光谴责之外，你要做什么做法让区域和平稳定？要做法、啊， 所 有的候选人 否认国民党亲中， 当然 亲中有什么不好？ 我们不是一个亲中，我们是一个美中要保持一个 等距跟发言。你的发言，下次夏立言是夏立言就见不到王沪宁了。 而且国民党的支持者会给你编的哦，你看国民党的支持者交叉分析的，你这么亲中？ 我觉得我大部分可以代表我们国民党的主流意见的，因为我们国民党主流意见就是美国要交流，对岸也要交流嘛。 来， 那我亲中是非常非常少数的。其实 所以说，柯友宜是被国民党给拖累了。因为国民党的形象是很鲜明嘛，那你侯友宜作为国民党的总统候选人，你当然就要盖瓜承受嘛。所以刚刚从这个民调看起来怎么样？国民党支持者的看法，不管对美国、对中国的看法，或者对马英九这次访中的肯定， 都是跟台湾的主流民意是背道而驰的，而且他们越凝聚越抱团取暖。所以我必须要讲，马英九好高兴哦，哇，我在湖南大学讲了中华民国宪，好，讲了宪法，请问在场多少人？22个学生，而且这22个人出去绝口不谈马英九讲的话，中国的媒体也绝对不会报道马英九在湖南大学的讲话。那我是真的觉得说，国民党如果这方面的论述是被马英九绑架，那侯友宜也被马英九绑架，那侯友宜有没有可能有两岸论述呢？不可能嘛，他没有这个能力嘛，所以我觉得他就只能 征召他之后，他就会完整论述了。 最好是 民众说， 最好是，但是我必须要讲， 征召前要秘密不告诉你。 我跟你讲，你已经太晚了。赖清德的信赖台湾自由会10号已经在大阪成立了支部、然后我们看到的是昨天他的关东的支部也成立了，而且据了解报道说，关东的支部在东京，很多本来是比较偏蓝的侨民也参加哦，表示怎么样？现在比如说过去那些偏蓝的侨民只参加国民党的，他们现在也改变了，就我觉得海外都已经在集结了，所以这个时候国内也在开始各个信赖之友会，那我觉得国民党还在那边踌躇不前。我是建议啊，黄建廷啊，今天赶快跑去中那个桃园机场去接机， 接 郭台铭，否则啊，你等着郭台铭回来看怎么修理你。 其实就像小笠原教授所讲的，民进党赖清德已经赢在起跑点上了。哈，老师刚刚讲的，日本那么多支部已经在成立了，广告之后我们有更多的讨论，马上回来。这个侯友宜说呢，这个到底我们还要继续问他的是，台湾到底是不是中国的一部分啊？马英九前总统做下了这样一个定调，马英九现在在中国很红，他回来之后啊，中国还充满了他的身影哦，不是开玩笑的。我们来看看这个中国大陆东部战区哈，这个念七律就是吟诗宋词，两岸同根一点都不能少，画面当中就有马英九，来看 VCR。 提斗相间千古怨，同根有爱美谈多，袍泽薄命北伐路，旧制革新向共和。 中共东部战区再度释出新影片，搭配北伐抗日历史画面，强调一统概念。 匹夫不二兴亡志，一统家国唱罢歌。 影片中前总统马英九的访中行也成为东部战区的一统素材，影片还不忘凸显中国领土，台湾甚至特意被用红色标注，强调中国领土一点都不能少。而前总统马英九这画面经过比对，就是这一天。上个月28号，前总统马英九抵达南京中山陵，当时马英九见到孙中山铜像，表情激动，首度登陆，自此更提到和平奋斗，振兴中华。如今这画面沦为中国大内宣工具， 全球注意到台海局势升温，中国对我们的威胁更明显的时候，以祭祖的名义出访，这不叫做单纯，这不叫天真，这叫做故意。他非常清楚的知道会如何被中华人民共和国利用，而他甘愿。 虽然中共宣布环台军演结束，但文攻武吓依旧铺天盖地进行，国防部也强调战备准备工作绝不松懈，持续掌握台海周边动态，让解放军有机可乘。 评价一下赖委员，中国现在的秋楼是越来越有好，你愿意跟我谈的我拿你来当这个样板好文宣，但是呢我给你好处，你只要说我们是一家人，我就给你好处。你只要跟我不是一家人，我就开始逐一的修理。所以赖清德说两岸紧张，问题不在台湾。蔡总统已经走出，他说他赖清德举蔡总统为例嘛，这些年来并没有批评过中国。好，只要大家团结合作，立场在我们持续打拼，民主阵营的理念相同的国家在一起，和平可以得到保障。赖清德就举蔡总统嘛，但是中国还是一样啊，对不对？他现在连那个什么贸易壁垒什么都要拿出来处理了嘛。可是赵阿康就说，赖清德你错了，2024是战争跟和平的选择。为什么这么讲？他说呢，台湾如果被中共拿去，当然才有专制独裁，但是如果没有战争，台湾为什么会被中国拿去？这个反果为因齁，如果没有战争，台湾怎么会被中国拿去？所以呢，没有战争，台湾不会被中国拿去，所以台湾不会专制独裁，会开战就是你民进党主张台独，对岸才会打过来。我想要请问一下赵少康或赖委员，台湾民进党现在有主张台独吗？ 其实这一次的这个礼拜三的时候，赖清德主席他申请，他讲得很清楚，台湾其实没有统独上的问题，就是其实这是一个未来是一个民主跟专制的，特别是面对专制的中国，习近平这么强势专制的中国下的领导，那你看到2019年的一国两制台湾方案之后，他很强力的不断去压迫蔡英文总统，压迫台湾政府接受他的方案。也就是说，就像你刚刚讲的，你愿意接受我的条件跟我谈，我就对你好。你不接受我条件，不跟我走向统一的路，那我就一直给你那个，不管是给你军事演习，给你断交，给你这个农渔产品的断绝，或甚至于齁、这个贸易的壁垒的调查等等，各种手段全面的启动。他就是要逼迫你台湾的就范。那为什么讲到国民党，大家觉得他是亲中？你看马英九这段时间跟蔡英文这段时间，他们俩的表现就截然两个，一个总统一个前总统，截然不同的两种的表现方式。而马英九到了中国去了，他明明知道他去的就是为一国两制，为九二共识去背书。九二共识已经大家非常都清楚知道，其实就是一国两制台湾方案。台湾人民绝不可能接受威权专制的领导，台湾一定绝对追求是民主自由生活。可是你中国还强加在台湾身上，而你马英九还自甘于去帮习近平做九二共识的。 来，蓝嘉贤。就从你刚刚的论述，我们再来看这边的推论。好，林涛说，国民党不是亲中的政党。好，这是他刚刚讲的嘛。另一方面，朱立伦和美国参议员何文参叙的时候，他说呢，美中台关系哦，国民党是可以挺身跟大陆来沟通的。好，国民党是负责任的在野政党。台湾政府、我国政府跟对岸没有沟通管道的情况之下，台商在对岸面临问题的时候，国民党是挺身而出跟陆方沟通协调，帮助台胞解决问题的。他可以跟中国沟通协调，帮助解决问题的前提是什么？ 台湾的两大政党里面，国民党就是走向这样亲中路，所以我们看到这一次马英九去做所有的这些的政策上的做法的时候，他并没有看到，没有听到国民党内有谁去谴责他。朱立伦看来也支持他这个九二共识这样的说法，包括这个，然后包括这个其他的，我也没有看到任何国民党讲。所以国民党去否认说自己亲中，你何必否认全台湾全世界几乎都知道你就是亲中的嘛，就是当台湾不断的 还走向、不是林涛把亲中这两字讲的好像是张字他不是张字啦、 我觉得那个赖委员的赖委员因为对他对那个赖副总统应该是最熟悉的，所以两件事情嘛，赖副总统已经提出了要和平保台嘛，那和平保台的做法是什么，对不对？ 我们就是跟国际交朋友啊， 没有任何的和平保台， 请听我讲完好不好？ 当然有啊， 也没有。 当台湾必须要不断的跟民主的同盟不断的交朋友，台湾不会刻意跟中国去让他感觉到，台湾也不会去侵略其他任何国家，但台湾一定要广交朋友，而且台湾要强化自我的经济的实力，强化自我的国防能力，我们唯有这样的方式才能够。那但是中国的部分，当你碰到习近平这么强势的专制的领导者的时候，你一定要内部团结去对他做沟通，不团结的去沟通才有办法。 怎么沟通？ 如果 你 内部 你有沟通什么？ 如果内部 你完全没沟通嘛？ 就是因为我们内部 的七成七的民众希望 有一个 交流，可是你们过去七年完全没有交流，没有沟通，没有方法。 中国完全就是利用着，完全就是利用着国民党这样的一个方式。 请问你们的做法是什么？ 马英九去交流了半天，去了十二天回来，中国立刻给你军演。 和平在哪里？ 和平在哪里？讲了，你马英九去，起码中国说好， 说好的和平， 基于对马先生的尊重，我们停止军演一个月，那我给你鼓掌，回来立刻给你打脸，给你洗脸，难不难堪呐、马英九一句话都不敢吭， 他出发前的前一天还马上帮我们断交， 对啊，你看当初布林肯，他本来要去北京访问，结果因为中国的间谍气球被发现了，他立马说我不去了，这才有尬子嘛， 第二个部分， 中国才会看得起你。觉得你这个马英九你还真是有胆识，你不是为了去而去，马英九不我还是要去。 范老师， 中国完全把你给看扁了。 范老师刚那段 VCR 你有没有看到啊？你看了会不会不舒服？吟诗高喊两岸同根，然后就剪马英九献花的场面呢？ 对啊， 然后你知道今天还疯传一个消息，小粉红疯传京台高速公路通车了。就是说他们已经盖了一个高速通路，北京可以直接直达台湾了。然后这个画面啊，是马英九为中国的高铁点赞，对不对？有小粉红说那难道高铁也可以直通从中国到台湾吗？这个新闻，这个 YouTuber 做的有15万人点看呢。 对啊，他就当然要利用你嘛。你马英九变成中国高铁的最好的代言人嘛。 他坐高铁，他说哦，你看你们坐高铁，哇，这个啊车辆啊比我们台湾还宽啊，怎么样？还快，还速度还快。你在帮他歌功颂德。那我觉得啊，中国现在就是已经把马英九列为继连战之后的在台湾的一个不只是代言人，而且过去连战他起码强调是两岸的交流，现在习近平已经说。我对台湾的统一已经是直接要推动了，而且你看宋涛在今年一月份说要跟台湾有识之士进行民主协商，那到时候可能习近平当主席，马英九担任副主席，对不对？台湾的代表，然后共同来讨论我们未来。所以我觉得今天中共已经在做这件事情了。那马英九，我觉得他接下来一定会常常去对岸，他要获得对岸对他的信赖，然后他可以担任这样一个重责大任。有一天，马英九会不会？被中国聘请为担任全国政协的副主席，我都觉得似乎越来越有可能哦。 哎，林涛，你是反对两岸统一是吧？ 不是，刚才那个 你站台是反对两岸统一。 其实刚才赖委员提到一点了，他说赖副总统在2024宣布参选，就这一次嘛，宣布参选的时候说台湾并没有统独问题，这个刚才赖委员有讲到。但是呢，如果你真的对赖副总统很熟悉，他2019年讲什么？统独不是假议题，是台湾的生死大事。哎。现在被酸中统比较没讲的第二啦， 不要紧，你个人啦 第二嘛，所以我的意思是说，如果统独议题你意思说生死大事，你现在制宪啊，你之前不是你现在讲说现在我们就是中华民国台湾，可是你之前讲说现在的宪法是中国制的，我们台湾要有自己的宪法，你修宪嘛，你制宪嘛，你有没有敢喊？ 我跟你讲， 喊出来！ 国民党现在最惨的就是 吼， 国民党现在最惨的是自己的中华民国要被消灭掉了以后，还各意帮中国去拍掌，帮习近平拍掌。台湾现在的现状就是中华民国台湾，我们追求最大的一个台湾的整体的最大利益，我们务实的在往前推进。而国民党就是只会整天在酸你，然后 往我没有酸你， 往迎合这个中共的做法，迎合习近平的做法。这样的做法能够达到台湾人民认同吗？ 我们还要再问林涛，赖清德直接说我不接受一中原则。我们问侯友宜嘛，侯友宜说拼好日子，厚厚贵礼记，他就是没有回答你，他有没有接受一中原则？你有没有接受一中原则？ 基本 上你没有接受，你又要给我乱讲，你是不是要讲马英九？赖清德之前讲什么话了？ 现在不管是侯市长，或是国民党，或是这个马英九，或是党中央，我觉得就是一件事情：中华民国宪法及国民党的党章党纲规定。在这个框架下，我们所有的这样子的两岸的交流要开展。 来，我来看看哈，这个82%的民众认为说以台湾人为荣，不分党派，破70%都是同意的啦哈。所以呢，其实基本上我们就是以台湾身为台湾为荣了，而此时此刻呢，也以这个身为台湾人感到是一件不错的事情。美中哪国的利益跟台湾比较接近哈？53%是认为跟美国比较接近哈，只有30%认为跟中国比较接近。刚刚呢？我问林涛嘛，哈，他林涛说他国民党不是亲中的政党，他是要等距嘛，就是说，我们小国是大国就是要等距啊。当然，对于这个国民党来说，台湾也不是小国，台湾跟中国是同属一个国家，台湾是不是能和美中保持等距的关系呢？这个认为能够保持的只有36%，好，不能保持的是相当的高。那么如果没有办法保持等距的话，希望靠近哪一国呢？60%是希望靠近美国的一中。 所以这个民调数字其实对国民党来讲可能会觉得很挫折，就是说他们一直不断的展现，特别是他们的马英九前总统已经去中国搞了12天，他们不断的想要强调说他们的两岸论述。可是如果你从其实整体的台湾民众来看，我们第一个我们来看，就是用刚刚那一份亚太精英交流协会的这个，首先呢，对于蔡英文去美国这样台，马英九去中国嘛，蔡英文去美国嘛，这个60%的民众是满意蔡英文，不满意蔡英文的只有20%。所以你看，绝大多数是满意蔡英文。然后第二个就是说，就对于这件事情，对于能有没有办法保持等距？如果没有办法保持等距的话，你得选边站嘛？你被卡美国这边还是卡中国这边？刚刚那个民调上显示，6×7%的民众啊，认为是中国威胁较大。啊，别安怎呢？60%的民众认为要靠近美国。所以其实绝大多数的台湾人是认同还是要走美国这一条。可是偏偏这个民调里面有个地方很吊诡哦，你安怎？国民党的支持者不同哦。国民党的支持者认为讲，4×2的国民党支持者，4×2的认为讲是中国对台湾有威胁，然后在不能保持等距的情况下， 有63%的国民党支持者希望亲中，就靠近中国。所以你可以就是说，整体的民众，不管是民进党支持者或是中间选民啊，他们都认同，就是说亲美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偏偏国民党的支持者啊，他却认为要亲中国，即便他认为中国是威胁。所以这里面就凸显一个东西的，就是说对侯友宜来讲，他根本没办法接受这样的事情。为什么？侯友宜被选总统的人，他脑子要比较清楚，但是他发现说国民党这一套论述啊，没办法接受到主流多数民众的支持，所以。侯友宜哪怕是总统，他如果抱着马英九这一套论述去选总统，他就给他再见。所以就跳一公一，当赖清德说， 人民要过好日子， 对，他就赶快闪掉、這個。 偷偷做代志， 你不按道理，但是 你觉得年轻人可以接受他模糊到什么时候？ 所以这就是问题嘛，因为他现在还没有去成为他们正式的总统候选人，虽然态势明显，但是只要他国民党还没有正式宣布他提名，他就可以闪这个议题。那他的高民调就是在于说，他都闪掉这些两岸的这种大议题，他只能讲说哦，现在猪价很贵啊，蛋价买不到，所以。他只能用这种打擦边球的方式去维持他的声量，可是，一旦国民党正式征召他成为总统候选人时，这个必考题，这考试就率打在下来嘛。所以他也知道说，他不能按照国民党这一套论述去写，因为你要按照国民党这套论述，你基本上你只能得到国民党那些支持者的支持啊，其他中间选民写到寥寥，更不用讲其他。所以这个是国民党目前面临的这个很大的困境。 所以其实国民党要去关注一件事情，就是说，当他们的党员在很接受一件事情的时候。跟主流民意的脱节究竟脱的有多大的一个鸿沟？其实国民党要注意到的。老师，我先比完两个民调，再让您做论述哈。台湾民意基金会最近卡丘警妹了哈，在这个4月9号、4月11号的时候，这三天就做了一份民调，昨天跟大家看过了。马英九腹中祭祖哈，民调有40%是不肯定的，肯定的只有40%。那么接下来紧接着就做蔡英文的蔡麦会，蔡麦会的民调里面呢。赞成举行蔡麦会的有高达60%哦。其实蔡英文总统跟这个麦卡锡见面是蛮不错的一件事情啊。那么为了避免中国的不爽呢，又还是这个在加州举办。啊，那国民党的支持者更不满意呢。就可以管哈。但是多数主流民意呢，高达60%是赞成的，不赞成的其实只有21%。分析当中，每一个年龄层全部都赞成举行哈。特别是25岁到44岁的年轻族群，赞成的人是高达70%。25岁到44岁赞成的高达70%，哈，这个全年龄赞成是60%。所以呢，年轻人希望总统把台湾带到国际能见度当中，偏偏国民党很特别，国民党是超过半数不赞成蔡麦会的。台湾民意基金会做的发现说，蔡麦会具有强大的民意支持，绝大多数台湾人亲美，亲美是台湾人根深蒂固的政治预存倾向。难怪刚刚林涛都否认国民党亲中。 对，所以说当亲美是台湾的主流民意，但是国民党包含像苏启这些人还在以美甚至是仇美，那我觉得就是跟整个主流民意背道而驰。刚提到那个，我觉得很关键是有个那个名叫82%人是以台湾人为荣。我觉得这很重要。为什么？实际上我们都知道，中国的经济从80年代开始发展，其实到2000年那个时候已经是非常到了一个最高了。2001年中国加入成为 WTO 就世贸组织的会员，它更加成为世界的工厂。 对， 所以那个时候台湾人是前仆后继到中国，台商大概90年代就对投资了，本来是传统产业，后来变高科技。台湾人每个人都觉得哇，中国好进步，我们一定要去中国念书啊，去中国找工作。哇，上海是啊，整个东亚的什么经济中心、经贸中心，每个人看到中国都觉得台湾没希望了，台湾只能跟中国在一起。好，特别是2008年的北京奥运一办，哇，中国是世界的领袖。2010年的上海世博会，我那时候我也去啊，看台湾人每个人都去，大家都很想去，哇，看中国的上海多么的进步，然后觉得什么都是中国好棒棒。可是到今天为止，我觉得什么样的转变？2014年的太阳花学运转变了嘛？为什么？2008年那时候马英九执政，大家还记得吗？圆山饭店每天晚上灯火通明，中国各省各县的来台湾，说是要来招商，来这个啊、哦，来推销什么，鹿儿与图啊，陆客也很多。可是带来的是什么？反而带来的是对台湾经济并没有太大的帮助，而且大家感到是台湾可能被中国统一，才有太阳花学运。然后再来就是我们看这几年，因为防疫的结果，台湾变成世界关注的焦点；因为中国对台湾文攻武吓，台湾变成各个媒体报道的焦点；因为台湾的半导体成为世界的可以说佼佼者。我觉得这些都让台湾的光荣感从当初2000年那个时候的失落而重新爬起来了。所以这就是大家对自己觉得有自信，觉得当一个台湾人是光荣的。所以我觉得大家以台湾人为荣，这是经过我们这几年来的努力。这也我必须要讲， 蔡英文扮演了一个非常关键的角色。我觉得国民党如果认不清楚这个情况，还要拼命的到中国去朝圣，我认为这个对国民党的选情是极为不利的。 对啊，马英九去中国朝圣，结果解放军的东部战区哦，在朝圣这段影片之前，大家知不知道是什么样画面？他也就直接放了中华民国国旗。因为对于中国来讲，他不忌讳这面旗，因为这是历史名词。他告诉你说这是1945年的这事情。重点来了，那接下来呢，这画面当中就看到马英九嘛，去孙文这个画面。但是最下面一个画面呢，直接告诉你三民主义统一中国，一国两制统一中国。照理来讲，马英九应该要对此表现遗憾，或者他应该要表现反对，可是他没有任何的一个意见。而但是呢，马英九去了这之后，还有一个后续的效应哦。一直到昨天，小粉红还很生气，廖永豪啊，在那边踹警车哎。所以说，对于中国这种像是疯狗般的一个国家，我觉得蒋经国这个受过苏联共产党这个训练的男人，其实有一个政策是不错的，就是不接触、不谈判、不妥协啊，就不要跟他接触。为什么？因为你跟他接触，结果小粉红反而更生气了。他觉得说啊，你怎么可以来踹我这个警车啊？你怎么来我这边的？这根本就不是真正要统一嘛。所以我觉得跟中国不是说不想谈，如果有一个方法跟中国谈判，中国会放下他的武器啦，他会撤销港版的国安法啦，然后愿意不用武统台湾，那就跟他谈。重点是共产党就没有要认真跟你谈，他跟你谈就是要骗你的这个意思。因此我认为哦，日本的学者小笠原他有讲到说，赖清德在昨天参选上面讲说啊，事实上台湾已经是主权独立的国家嘛，啊，这句话意思是什么？维持现状。所以我觉得产经新闻这个什么对中强硬派，这个写的不是很好啦，应该要写的这个是维持现状派，因为这三个都是在改变现状。现状就是蔡英文跟美国维持很良好的关系，有美国的武器啊、协防啊，然后对于台湾军队的重视等等，这个是赖清德去延续蔡英文的现状。但侯友宜、郭台铭跟柯文哲他们就讲了一堆话，特别是侯友宜讲了一堆好好做事，可是他对于现在蔡英文的这个路线他不敢承认耶。但国民党的路线却又是不断的亲中的，是会去改变掉现在的状况。 其实他们应该有所体悟，要当选其实就是蔡英文总统的路线了。 因为维持现状， 但是国民党唯一可以再吸引人的招牌，就是他们可以跟中国沟通。 对，那当然要拿出成果来。 如果要沟通的前提是到武汉那边说对人类有贡献。 对，就是说在说穿了，沟通的前提就是你知道他的游戏规则者，那你要不要？ 如果马英九去到武汉 去到武汉那边去讲说啊，中国真的要反省啊，这个为什么会造成武汉肺炎？就中国听了之后，哇，幡然醒悟，马英九讲的真的很正确，我宣布未来一年都不对台湾进行军武，哇，所有台湾人跟全世界都 中国立刻把马英九送到新疆，国民党就当选了。 重点就是马英九去是完完全全是附和中国讲，现在直接被剪进解放区军的东部战区的这个影片里面，作为他在那边鞠躬，因为我们是跟孙文鞠躬嘛，但在画面中看起来好像呢是跟共产党投降在那边鞠躬一样。 那个画面看得很不舒服啦。 那马英九至少要 我跟你讲，这个画面 国民党应该要反应。 这个画面选举前多放几次，撇招撩撩国民党。好，我觉得现在这个中国就是两手策略。好，这个你要来跟我谈的齁，你跟我一样是同一个国家的，我给你好处。那么所以马英九呢就应该渴望有下一次的这个中国行。那么在中国下一次的中国行之前，他要去希腊演讲。哎，这题目我真是吓一跳。他参加的是第八届的德尔菲经济论坛，他担任讲者。那么4月28号的时候呢，开始炉边对谈，要针对亚洲地缘政治来发表谈话。题目叫什么？台湾会变成下一个乌克兰吗？亚洲地缘政治的紧张情势。这个萧旭成是这样说，他要跟欧洲政要分享的是什么？就是不同于蔡英文的手法，他要传达台湾有另外一种有别于民进党政策的和平路线，可以确保两岸和平、区域情势稳定的理念跟主张。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为什么这种认知消息一个错误讯息说福克50专机又飞往中国沿海了，空军说假的，而与此同时美国始终站在我们的这一边，连我们模拟共军弹袭山铁，美国也还是在派员观察之中的一种。 我觉得现在最近大家讲三马，三马什么叫三马你知道吗？第一个就是中国做生意的马斯克、哦、第二个就是最有名的去中国的法国总统叫马克宏、第三个是他的前总统、哦、这个马英九。这三马有一个共同的那个，特别是我觉得马英九真的可以跟马克宏学一学，他们都想要制造一个，就是说想要跟中国你好我好，然后想要从这边说啊维持等距，然后想要得到一些好处。有啊，马克龙去中国有没有得到好处？有啊，他带了60个企业家去， 买了中国跟他买了160架的空巴，买了50架的直升机，还跟他买了核电，什么都带到了、啊。然后马克龙还得意洋洋在离开的飞机上有没有讲说，哦，那台湾问题不重要啊，然后我们要跟不要跟学的美国这样。结果呢，飞机还没落地，整个欧洲就炸锅。嗯，凭什么你可以代表欧盟？凭什么你马克龙可以代表欧洲？连法国人都北上攻，你凭什么代表我们法国人讲这个话？同理可证。跟马克龙同姓的马英九嘛是同款，一记把动作，他可以代表2300万的台湾人，他可以代表我们中华民国所有人去在中国里面去做这些事情。你做这些事情是代表你自己，不代表别人。所以我说这两个马真的是，那他们那个 行，最近马流年不利， 真的是。所以我现在很好奇说，你马英九你到了希腊以后，你就是你要把这一套自以为可以代表台湾人的这一套论述，你拿去希腊，你会不会在希腊被呛瞎？然后身为一个我们的前总统，你要用呛瞎，就跟马克龙用呛瞎一样。我觉得为马英九举一把同情的泪，简直闹鬼了。 好，我们来看一下哈、哦，这个军演季节是不是又来了呢？哎，国民党不是轰轰烈烈的说很能够谈和平吗？到底谈出个什么所以然哈、哦？4月14号3点到12点，在连线范围内要进行军事演习，禁止驶入。先前说火箭残骸要坠落嘛，然后呢，接下来又有军事演习，然后待机器再有告贼。我们来看 VCR。 模拟共军弹隙轰炸， 中共导弹即将飞越台湾海峡中线。 就在南来北往的中心点台中，演习高铁、台铁与捷运三铁遭受攻击，该如何动员抢救？有别以往，民安演习都是填在防灾演练的成分，这一次演习科目高达70%都在做这件事。 这是这么多年来第一次把战争项目列为演习的重点， 纳入战争科目，引起国内媒体关注，更有外籍人员前来采访拍摄，现场还有他。 Come from AIT. AIT. Thank you. Why are you here? 外籍男子面对三度询问，认了，就是来自 AIT 美国在台协会。 我们了解有参加，但是相关的细节我们不便进一步的说明。 就是现役部队的部分没有问题，他们非常了解，但是对于动员组织跟民防组织，他们几乎是完全陌生。 不止在下午的士兵演练，时间回推到上午，看台区上这名 AIT 成员也在其中。外传太平洋特战指挥部以及美国民兵局也都出席演习的兵器推演，尽管包括 AIT 官方回应没有正式派员出席，不过军事专家则这样解读。 他为什么要到这个这么严肃的兵器推演跟整体民安演习的现场，就表示他必须要看门道而不是看热闹，他必须要了解到台湾真正的需要是什么。 美中关系对峙加上台海情势紧张，与此同时在台中上演的这场民安演习， 全世界都很关心，全世界也都在看。 我们来看一下哈，这样的一个局势之下呢，其实我相信驻外代表呢是特别有感觉。虽然国民党一直批评说蔡英文总统任内断交了几个国家哈，但是我们实质国际之间的友谊是不是握得更紧，做得更好呢？美国参议员警告哈，如果敢对台湾动武的话呢，不惜动用核武，美将采取这三个措施来封锁中国。这是美国的参议员林赛这个 Graham 讲的。三个方办法让美军切断中东通向中国的海上石油线。美国加大对台武器的装备出售，或者是用核导弹来封锁中国，好，这是蛮强烈的哈，提到不惜动用核武这样的一个说法。薛瑞福他应邀这个，他是加州伯克莱大学东亚研究所的这个，他是美国的前助理部长，好，印太安全事务部的，他到大学演讲的时候他怎么说，他的主题是防御台湾的案例，美国有四大理由要保护台湾，包括呢，这个台湾关系法是美国对台湾的承诺。他同时说，拜登在台湾问题上比他所知的前几任总统是更加强硬的。这相信大家都有体会。好，第二个，美国是台湾是美国重要的贸易伙伴，是美国第八大贸易伙伴，是美国第六大农产品的出口地。第三个，台湾海峡是战略要地。第四个，台湾是优秀的国际公民，值得捍卫，跟美国是志同道合的朋友。好，我们看到呢，这是一般挺台湾的声音。中国环台军演也引爆众怒哦，42个国家力挺台湾，那更不要说我们的驻法代表吴志忠一公，哇，他从来没有听到，就是像马克龙点了这个马蜂窝之后呢，这个所有法国的媒体报道都是台湾台湾出现这样的一个事。但是与此同时， 中国的《环球时报》讲了哈，台湾哦应该像防狼一样防着美国的军火商啊，五月初25个军火商来，而且很可能跟台湾一起共同来制造无人机技术转移、制造弹药。那么《环球时报》就警告了，如果再这样做的话，这叫做不祥之风，踩踏红线。有这么严重吗？ 基本上呢，解放军一定会打台湾，只要台湾有机会，这是1949年他们的一个基本国策。所以现在不要跟我骗，怎么样他不打台湾，只要台湾有空隙，就像乌克兰让普丁认为有空隙就会打。所以国民党一直在骗人一件事情，只要台湾跪下来就不会被打吗？香港跪下来了，香港是什么下场？但是另外一个呢，其实现在各国里面刚刚讲薛瑞福啊，那个议员里面，他们只在讲一件事，42国只在讲一件事，什么事呢？现在他们不见得爱台湾，但是台湾有事就是他们有事。回到马克宏，马克宏这次里面最伤的还不是法国内部骂他，我们也知道非常亲中非常在乎中国利益的叫德国，对不对？德国朝野两党都骂马克宏，所以现在全台湾呢，你知道台湾跟世界上的一个连结到什么程度吗？现在全世界台湾在骂西马的，欧洲也在骂西马的， 都在骂西马的， 都在骂西马。你看我们连结到这样子，最重要的是德国外长出来了，台湾的问题是全世界的问题，你马克龙不能讲话。那回来了，这一次这25家来，你们会看到那个从美国商会或者出来消息里面，有6-7家是在矽谷那边专门做无人机的。而这一次无人机有好处在哪里呢？第一个就是在乌克兰战场，什么弹簧刀啊什么的，这些厂商那来到台湾要跟我们做什么合作呢？其实台湾有很多工业能力，有很多的厂商，其实本来美国像洛马的一些飞弹的零组件台湾都有供应，这本来就有这些能力。那现在呢，如果你要攻台，你万弹齐发万箭齐发，在海洋上无人机我们的瑞渊是可以飞到海上，是有征收能力，那我们的熊二熊三红外线成像这个征收能力也很强，所以我们这无人机看得到。可是现在呢，怎么样我们让我们青年不上战场，无人机去打，给我们更多的无人机，我们就可以不要青年上战场而歼敌于滩岸，这对台湾难道是坏事啊？ 这恐怕不是给我们无人机哦，是技术转移台湾制造， 就是让我们做嘛、 MIT、 对，那这个东西就让我们做无人机嘛、 哦、这不简单， 这不简单嘛，就是我们的以后呢，我们不会青年上战场嘛，就是无人机，如果中国人在乎他的青年，就不要把你的军舰派过来嘛。然后再过来另外一件事情，大家都在知道现在其实中国一定会威胁台湾，这次的那个航空救援区，我学航太的就知道那叫做故意找茬嘛。什么叫故意找茬？你的火箭都还没有发射，你就预知死亡祭祀，你的火箭船还会掉在那 边。还没发射哦， 还没发射啊，它是提前宣布啊，16号明天才要发射的啊。 明天发射就估计残骸要掉落在哪里、 啊、哪有，我火箭还没发射就估计有残骸， 所以他真是小题大做，对不对？ 没有，那个 都没有给马英九面子， 那个叫做预知死亡，他是在做一件什么事情？战略主动权的宣示，就是说将来我要封锁台湾，我就随便宣布， 我这一区通通禁航，你就是只能禁航。 然后火箭就像过去其实他们的文昌、西昌和酒泉常常发射，但是就是几分钟的时间，你要录个一个72小时、27分钟、6小时，故意告诉你说这我爱封锁就封锁。他意思是什么？台湾是他的一部分，在国际上玩这个游戏，非常恶劣。那美国怎么办？美国现在在塞白塞，在跟菲律宾最大规模的军演，而在军演里面特别强调实弹射击面向台海和南海。他意思是什么？你会封锁台湾吗？那你中国的人员线，你中国的石油线，我在巴士海峡外面我把你封锁，那你会这样子玩台湾？那中美国以后呢，为什么他第一条讲说封锁他的石油线，以后呢美军和菲律宾动不动这边画一个实弹射击区，你中国的油轮不要经过，你中国的那个 就是说满面做上济啦，我中央对付台湾，美国对付等于的好、啊、 美国就是为什么塞白塞会演在那个地方、哦、就是在巴士海峡口，那你中国的杨子杨江强， 所以刚刚林涛讲说什么和平保台，你方法拿出来，这就是和平保台， 这就是 啊， 就是我就是 具体 就是薛瑞福他的结论，他的四个重要牌牌是综合威慑，那美国在叫的叫做综合威慑的能力。而这些东西呢，其实比较麻烦的是，就是赖清德的那个1800字里面，我们都往前面在看了， 只有马英九拖着国民党回去看1949，而国民党还一堆人跟着马英九回去看1949，所以国民党是一个怀旧的党。 所以现在还有18%，我就不信啊！现在来做民调还有18%吗？ 哎，我不知道。 那蔡英文总统已经那么谨慎了，对不对？ 然后完全都是照着所有的这个东西啊，也这个从2016年的整个演说说以来的，全部都很谨慎小心的，希望不要刺激两岸之间的关系。就中国有因为这样而对台湾友善吗？没有。就然后国民党是完全的现在配合着马英九这条路线走，那我觉得是很惨。就是中国就是希望马英九这条路线延续下来，因为他拖住朱立伦，拖住侯友宜，全部人都给我不要给我离开这条路线，亲中的路线，一中的路线，不要给我离开。结果全部人都继续跟着往上走上去，这是国民党现在最大最大的问题跟困境。 我看到一个画面，你知道，就是有一个羊啊在爬山坡啊，爬一爬之后，不是以前在国际之间，甚至在希腊也常有这种画面哦。那个领头羊就带着大家跳海，马英九是不是要去希腊了？我觉得他好像就带着国民党这一群盲从人会走到哪里？ 对啊，他就要跳的时候就啊，九二共识就是空的，全部都掉下去了， 活过来了。 现在呢，美国的参议员呢，林赛，他共和党的嘛，4月9号的时候他接受福斯专访。有讲到刚刚创嘉哥所讲的，就说美国它有很多这个步骤，卖武器只是其中之一嘛。第二是切断呢这个中国呢跟中东之间的石油往来。第三个更厉害的时候就核导弹，他说把核导弹放回去核潜艇里面，因为这个东西在威慑。 就是他说把台湾放入核保护伞。把我们列为跟南韩、日本同样的核保护伞里面， 因为核潜艇它的位置很难掌握。那如果里面有核导弹，那对中国来讲，它的威胁力是非常强。所以《环球时报》他去讲这个社评啊，说什么台湾要像防狼一样防美国，说什么美什么军火商都是暴力啊。其实呢，中国是在讲他自己，因为在今年二月这时候，《华尔街日报》就报道说，中国就偷偷摸摸的就卖了一堆军务给俄罗斯。哦，然后里面有一根跟俄罗斯旗下的国防公司卖什么导航啦、啊、干扰技术啊、战斗机部件啊等等，就是中国他自己在发战争财，但他不想要直接涉入这个战争。但是美国对台湾的一个保护，他跟菲律宾的军演啊，对台海之间的这样的一个承诺是非常具体的，那是跟中国有非常大的不同啊。嗯， 我是希望马英九啊，这一次到希腊去，他要参加这个什么德尔菲这个经济论坛，他要讲的题目是台湾会变成下一个乌克兰吗？我希望他先把答案讲出来。你认不认为台湾会变成下个乌克兰？ 只要他领导就不会。 如果是那他 只要他领导，那中国公 公、那可能他会参选哦。 那个就不会， 那个第六阶段马英九 对马英九会被征召哦啊！所以我不需要讲，他要谨言慎行，因为你是台湾的前总统，你的一言一行， 只要国民党跟着他走就不会。 那好，那他真的他的 进 他的参选的宣言呢，就会可能会在希腊说出来。哦、但是我必须要讲，如果他今天说好台湾会变成下个乌克兰，那你会影响外商，特别是欧洲的企业来台湾的投资意愿哦。你是在制造欧洲对台湾的恐惧哦，因为现在欧洲也都在看台湾跟乌克兰的情况是蛮接近的，都遭受到一个大敌的侵扰。乌克兰是俄罗斯，台湾是中国嘛，所以你如果说好，那如果你说台湾要不是乌克兰，那你要怎么办？马英九一定说嘛，承认九二共识嘛，我去跟中国谈嘛。但是问题是，大家搞清楚，当初乌克兰有没有跟俄罗斯谈？有诶，乌克兰为了要讨好俄罗斯，甚至把他们的义务役变成自愿役。把他们的核武自己销毁，甚至自己缩小他们的国防，就是我不想刺激俄罗斯。后来打不打？照打不误啊！当初俄罗斯也曾给乌克兰承诺啊，哦，说我不会攻击你。结果呢？而且他的理由多荒唐，他说因为乌克兰要加入北约，根本还没有加入就打了。但你看最近谁加入了？芬兰加入了，那你俄罗斯要不要打？你应该打啊，打芬兰啊，你敢不敢打？ 连塞维亚现在都 对，所以这完全就是 偷鸡不着蚀把米， 他完全就是根本的这个理由，他这个借口，我什么都可以讲。所以你今天跟中国去谈什么，他要打你，他什么理由都可以打你。所以我真的觉得啦，不要痴心。 只有我们国民党有办法跟中国谈你们民进党行吗？ 我问你， 你都只有已读不回，我们国民党才有能力跟共产党谈。 马英九这次去谈，他对于两岸关系有什么和解？没有。他对于国共关系有没有什么增进？也没有啊。他只增进一个关系，就我马英九跟共产党的关系，他为他自己的关系在做准备。嗯，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完全自私自利的，他根本没有想说啊，我要帮国民党或我要帮未来的国民党的总统候选人，他只为了他自己，为了他们马家的历史定位，为了他在中国的影响力而已嘛。所以他到了这个希腊去，我认为他讲话一定是完全附和对岸的。嗯，那我觉得这个对国民党 会非常的伤。 我是建议他演讲题目就改成我是亚努科维奇吗？啊，这个就完全就符合，而且我相信一定有欧洲媒体去问他，当初乌克兰就是因为亚努科维奇去亲俄的关系，造成后续克里米亚被吞并嘛。嗯，啊，那马英九怎么面对这个事情？所以我觉得他最好先准备好这一题。 而且我觉得国际媒体一定会用这个方式来问他。因为他的确跟亚努科维奇， 我觉得马英九这一趟去希腊应该会得到很多国际媒体的关注哎。 但是问题是，到底对台湾是正面还是负面的？我希望他不要给国际上错误的讯号。 广告之前，我们一个很快的问题请教林涛哈，你觉得台湾应不应该针对这即将来访的军火商像防狼一样，要不要欢迎他们来？要不要欢迎他们跟台湾技术合作生产？Yes or no？ 其实我们看到这一次这个美菲不是做扩大军演吗？是人数是去年的两倍嘛？那里面当然包括布件这个爱国者飞弹跟海马斯的火箭，我们也跟这个美国买这个海马斯的火箭。 我觉得你可以选新北市长 29套嘛，不是29套，然后这个2024会陆续的交货嘛？事实上，我觉得我们做好这个防卫是很重要的。那我觉得是这样子，刚才不是提到就是说，这个卖菜会 刚刚很支持，你支不支持这25个？承包商来跟台湾技术合作， 对，要看说整个的价格跟是不是整个谈的妥善的、这个。 他不是来卖货啦，他来合作。 说真的啦，刚才不是提到美国这个格里汉吗？参议员吗？之前2022这个参议员是来干嘛？卖飞机、卖波音，因为他自己的选区里面。 我要帮你宣布参选新北市长的侯友宜，你有种你就请辞参选，你不要那代职又要选总统，总统选不上你再回去做新北市长。我要做更多讨论，马上回来。好，欢迎您回到现场齁，这个石板民风他最近有一篇文章的分析，他说其实大家忘了，现在的中国不是过去胡锦涛时期的中国，也不是江泽民时代的中国，现在是一个独裁独夫的习近平的中国，他的梦想就是让中国更伟大，他是北京奥运的时候他不是讲什么 One World, One Dream, 他的中国梦他要实现，他要在他的任期统一中国，统一整个大中国，把台湾给收回去。如果他的梦想那么清楚，就是把台湾收回去的话，你要被他收回去，被专制独裁吗？这就是赖主席所讲的，你要选的是民主的制度还是专制的制度，不要蒙着眼睛再瞎蒙人了。当然民主有一些比较效率不彰的地方，但是总是多一些协调的过程。中国效率很快啊，这块地我圈起来，我给鸿海盖厂商，我全部人马上就叫你牵手，我半夜就叫你牵手，我管你怎么抗议，就是这样子处理的啊。好，这个强势的作为之下，总说这个是不是经济上可以持续的增长呢？完全是不同的哈。现在贵州政府都要宣布破产了，我们来看 VCR。在中国，你把钱存进银行不一定可以领得出来哦。你钱存进银行不代表那钱是你的哦。河南银行的问题一年多了哈，这个很多债权人这个拿着白布条大江南北四处抗议。没有办法解决，小额的解决了，大额的中央是放手不管的哈。那么贵州，其实贵州光是这个贵州茅台赚的钱很多哎，一年不知道捐多少钱给这个政府哦，结果还是要破债哈，这个出现破产的危机。来，到底问题有多严重？路透社的报道，地方政府债务超过9兆美金。国际数据，汇誉国际数据是说，中国地方政府借由地方融资平台，今年到期的海外债权呢，增加到了7900亿美金，是2021年来的最新高。IMF 国际货币组织说的，中国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债务总额已从去年的57兆人民币创纪录，到现在今年的66兆人民币，等于中国 GDP 的一半。中国媒体统计2022年底黑龙江、新疆、天津、贵州这四个省债务率超过400%，这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概念？范老师，怎么会穷成这样？贵州茅台不是赚很多钱吗？而且都被割韭菜捐给贵州政府啦，现在还要破产，公务人员要停招 可是整个的财政纪律已经完全荡然无存。为什么？因为中国没有监督机制嘛。虽然他贵州有所谓的贵州的所谓的人民代表大会，看起来是他的省会省议会，他没有任何的监督的功能，也没办法咨询嘛，那完全是黑箱作业嘛。那谁当省委书记就拼命的花大钱搞工程嘛，那工程里面他自己可以拿到好处嘛， 所以就变成说整个这种贪腐，过去在中国经济好的时候，10%、15%的经济成长率，这种东西看不出来。嗯，中国的经济成长率可能只有3%的时候，就问题就出现了，捉襟见肘嘛。 对， 所以这个时候你看到为什么一个贵州省过去是产这个这么多美酒的地方 啊？贵州是个穷县， 对，穷县 省，但是有个茅台嘛， 对，有茅台嘛。你看胡锦涛当过贵州省委书记哦，当初他一定会觉得说，我在当省委书记的时候，我怎么样把贵州经营的还不错，可是为什么现在要破产？那接下来公务员就没有薪水了，所以我们知道，那再来怎么办？ 连广州公务员都降薪， 那再来怎么办？就割韭菜嘛，就把这些老人家的所谓的他们的这些所谓的社福基金砍半嘛，你的就医的保险砍半嘛， 这已经发生了， 已经发生了，所以才有白发革命嘛。 对， 所以刚才我们在私底下讲说，很多人台湾人说啊，我们不要管政治，我们就在我们被统一也没关系，你被统一，这个就是现实哦。当你的福利被砍，你连伸张都不敢伸张，这会影响每个人哦。所以民主政治不是只是投票而已，它是一个生活方式。今天台湾如果说我们的退休金被砍，劳工会不会上街头？会不会找立法委员？会找反对党？会啊，他有申诉的管道啊。在中国你就平压蒙蒙，你看多少存款银行的存在银行不见了，这些人上街头，结果被什么？被警察还有一些黑衣人痛殴。 不是，哎，中国真的很夸张，哎，他们的退休高干啊，五位郎一个月是30-40万的那样呢。30-40万呢，因为器官堆卖的哇，新的呢，器官可以换一轮呢，目标活到150岁呢。 对。 可是有一些画面哦，那个60-70岁甚至是80-90岁老人家还要继续打工，连水泥都还要扛哎。好，贵州他先公开摆烂要求救中南海了齁。大纪元的秦鹏宽达直接说了，这直接呢公布说靠自身能力没有办法化债，这好像是公开摆烂，直接逼中南海说你得帮我啊，你帮我不帮我死给你看呐、啊。 其实这件事情也不是贵州也不是第一个发生，其实在2021年的时候，黑龙江有个鹤岗市，那个它是属于地级市，它就是第一个破产的那个城市，然后当时他们就是停聘的那个所谓的公务员，所以今天这个贵州其实只是你看。早就这个迹象已经慢慢出来了啊！为什么呢？刚刚前面大家提到，就是说，因为中国他们其实在现在一句话就是说，现在的中国很像文革时期的中国，很像大跃进的中国，就是说各省他们都为了要拼绩效，为了要拼升官，因为你必须在省委书记表现得好，你才有机会进政治局，才有进中央，所以这些各省的这些省委书记，他们就会拼命的去借钱。像贵州那么穷，贵州虽然说有茅台，但是它基本上是一个没有工业、没有商业的一个穷省。可是他们那边的那个高官一样，他为了要拼出来，所以他不断的去借贷，然后去盖一些形象工程。那这种形象工程啊，这种所谓的这种豆腐工程，如果在经济景气好的情况下，反正你可以借贷去还，所以情况 OK。但是因为中国也是疫情的关系，前两年疫情的关系，他们经济开始泡沫以后，发现说酒精根本很危险啊。所以你看，现在连贵州是不演的呢，他那个资金债务高达台币是275兆，也不演，什么叫不演？他直接把他的债务秀出来，秀给大北京中央看，等于说我今晚已经破产，我不发抖啊，就他官位也不要了，你知道？因为你照理讲，你这样干，你就是老是表示你这个省委书记，你不用再往上走，他也不干，因为他已经没办法，所以他必须去求中央去救。那贵州只是开第一枪、 欸。我们那个苗栗县长啊、他不是接了那个县长职务， 对， 你讲我怎么抽屉打开， 拢 无钱呀、啊？哥哥在一起负债200多兆， 对， 是什么概念？ 所以刚刚慧明姐还提到一件事情，中国不但是这种大的没办法解决，连一个银行，河南银行不是说河南银行那个债务的事情吗？你知道河南人多羡慕美国，美国之前不是那个银行破产吗？美国拜登马上3天就说他全部 cover 掉，结果河南银行是从一整年以来没办法，就他们现在怎么自救？你知道，大家就现在河南就放气球，他们那些看还钱不还不了，然后他们就在那个河南那个桥上就放大气球说，就拜托把钱还我。他也不求什么，他只不过是求说我存的钱在里面，可不可以把我过去的这些存的钱还给我？这么小的一个卑微的需求，结果你看河南政府也摆烂也没办法。所以你看现在中国的经济问题大到这种程度。 我是用一中一点啊，就是刚才他讲到几些城市，都是在省下面的城市。那出了问题，至少还有省来帮你扛。 是， 现在是已经延伸到怎么样省这一级了， 扛不了了。 对，就省，因为本来是省下面的城市，大家还可以互相挪一下，我借别的城市借你一点啊，然后大家来挪移一下，还可以勉强过。现在是说已经不演了，因为这个不演下去，就变成说我已经挑明了，我这个省委书记，我也不想升官了，我也不干了。 因为我觉得我扛不下来 了，对，那我干脆我就两手一摊， 是 你中央来处理，我觉得这才是真正大的危机。所以你看，为什么最近台湾很多的什么工商建工商建研会啦、啊，什么什么全国工总啊，什么全国商总去中国访问，我的了解，是国台办要他们去的。 国台办要他们去， 要他们去，因为他们 帮他们擦脂抹粉， 对，因为他们发觉现在台商一直在从中国撤出， 对， 所以他要营造一个就是说，哎，我中国还是有投资机会哦，台湾还是有很多企业家去哦。所以他是被迫要去的， 所以我知道了。先前这个郭台铭见习近平的时候，不是手贴好这个鞠躬吗？如果是这一会儿就不用了，这一会儿主客议事了，对不对？这个中国现在拼一个， 还是要鞠躬，还是要手贴手鞠躬，不然不能送秦城监狱。 干嘛跟习近平鞠躬啊？ 不是，你不鞠躬送秦城监狱，对，还是得鞠躬。对， 好，其实我觉得邓小平是最聪明的，他决定开放中国，因为他观察到说，跟美国做朋友的国家好像都比较有钱。好，你想看美国一开始资助日本，所以日本是不是冲很快，然后就面临一个经济的高原期，然后就泡沫化，对不对？台湾是不是从以前的四小龙，美国帮助，然后就冲到一个高原期，然后台商为了寻求更便宜的人力资源，开始往中国去，所以台湾帮中国很大一个忙，在经济发展的过程里面。好，现在的问题是，中国是不是也来到了这个小小高原的泡沫？因为他来到这个小小高原之后呢，开始泡沫不断啊，朗东。 对啊，你看为什么贵州那么穷？因为盖了全世界最大的烂尾楼， 是不是？ 对啊，这个叫水师楼的，在贵州独山花人民币2亿，那独山县它的政府这个地方政府总预算就10亿人民币而已，是花了它的这个地方政府1/5的钱去盖了99.9米高啊，这个宽有240米的这么大的一个楼，然后结果盖了到现在几年呢，完全没有办法营运， 钱都砸到。 钱都砸到这个地方去， 也不是砸到海里，不知道该怎么形容。 从背面来看更为壮观啊！你看到后面的这个，还有很多农田，然后这个就在这边。那这个其实说一直说啊，台湾很不好啊，干嘛？那你看看中国这个例子，它现在不只是贵州遇到这个状况，它有非常多这个省份负债比率都到400%。400%是什么概念呢？就是去查一下，因为蓝营之前攻击高雄嘛，高雄负债高，高雄的这个负债比率大概150%左右，而且这两年曾经贸易政策是一直在下降跟下修，中国是多个省份全部到480%，而且还逐渐，而且它是官方数据，实际上的这个数据是更为这个严重。所以说真的不是说啊，我们不想要两岸一家亲啊，而是说你如果真的统一的话，很可怕说台湾的这些所谓劳保啊、军工教育这些保险从不能没收啊，被拿去补贵州的这种烂尾楼，然后去补他的这个财务黑洞。 不是，你想想看香港在中国的治理现在变成什么样子。香港已经不是东方明珠嘞，优势都被新加坡拿走。 香港现在的人才全部被中国吸走，它本身就已经是被掏空了。 对啊，还有最近你出门口罩一定要戴好，不然你会发现连台北都雾蒙蒙的，对不对？ 那为什么雾蒙蒙呢？这是个东西，这是大陆做的哦，不是我做的。这个呢，我给它下标题叫做“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社会主义特色的兵马俑，就为什么是他们大陆推进的18省有碰到一个月4次重大沙尘暴，所以他们出去之后都变成了，所以这大陆呢，他们又不能讲话嘛，所以他们就做了，你看兵马出去介绍， 这全身就是泥巴嘞， 但是他们讽刺，他们把它画成是兵马俑嘛，那这严重到什么程度呢？这个吹下去的时候呢，内蒙古有一个太太，他们自己的报道哦，然后想到说，哎，小孩子还在外面，去把他接回来，就忘了关窗，结果回来之后少了5公斤的沙，就是这样子就 成。不是，因为他们造树工程也做很久了，造树工程始终没有办法成功。你不能造树，你就造草皮。 他们因为挖稀土，然后那个整个西北那边内蒙啊、戈壁啊乱挖嘛，然后后面造树工程说要怎样，但他们现在失败了。那失败之后，这严重到什么？连日本哦，连韩国那边是说 ，N 济州岛戴了 N95 口罩还会喉咙痛， 真的吗？ 对啊，你就知道，所以我们这边台湾也雾蒙蒙嘛。 对。 然后造成结果，可是这个结果之后，那中国怎么办呢？他们中央气象的首席播报员叫做桂海林的，竟然直接讲说，宜沙则沙，搞不好这样的沙这样吹来吹去，其实对生态也有帮助。 内蒙啊、戈壁啊乱挖嘛，然后后面造出工程说要怎样，但他们现在失败了。那失败之后，这严重到什么？连日本哦，连韩国那边是说 N 济州岛戴了 N95 口罩还会喉咙痛， 真的吗？ 对啊，你就知道，所以我们这边台湾也雾蒙蒙嘛。 对。 那造成结果，可是这个结果之后，那中国怎么办呢？嗯，他们中央气象的首席播报员、叫做桂海林的，竟然直接讲说宜沙则沙。搞不好这样的沙这样吹来吹去，其实对生态也有帮助。你看他们马上的就是 宜沙则沙， 那是必然的天气， 那是必然的天然现象。这个沙吹过去，所以也不要再隔海争论。可是中国现在真正的问题是什么？内部不稳到不能讲话。可是你说他们的人心真的是能忍受吗？突然之间前两天天安门这边，你看马上公安武警要去把它遮下来。为什么？天安门哦，警备多么森严的红墙之夜，半夜突然被人家喷了四个字，必须下台。哦，没有讲是谁，但是必须下台， 就有人心里有鬼了。 大家有心里有鬼了，然后大家想说，在中国谁必须下台呢？但是更奇特的是什么？天安门是什么地方？公安武警多么的警戒，结果竟然有人可以喷这么大的字，然后喷漆下去四个字。那些公安武警难道没有巡查吗？那些公安武警，然后在整个半夜，难道没有人在这个是不是掌握住交接的时间？而且喷这四个字，不是几秒几秒钟的事情。你到天亮的时候，公安武警才看到，来不及处理，用布遮。